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1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张高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动会议上强调，敢于担当，真抓实干，奋发有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进展。 京滨京唐城际铁路启动环评，预计年内开工。 二本院校补录今天填报志愿。 120999将建设统一调度平台。 本市全年保障房建设任务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上半年公开分配保障房2.3万套。 京城今天放晴，周日仍有降雨天气过程。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动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学习李克强总理重要指示批示要求，总结前一段的工作，围绕全面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张高丽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京津冀协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目标要明确，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思路要明确，坚持改革先行，有序配套推出改革举措。方法要明确，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京津冀协同发展各方面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向前推进。张高丽强调，要全面落实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尽快对工作任务和政策措施进行细化分解，落实到具体单位，明确路线图、时间表。要紧扣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核心和首要任务，稳妥推进相关工作。对重点地区要统一规划，强化土地供应管控，严格城镇开发边界，防止在北京周边地区盲目搞房地产和炒作房价。要抓紧推动重大项目和重点工作任务，持续推进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要当前和长远结合，按照在建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的要求，制定有效投资滚动计划，充分发挥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和协同发展的重要作用。要以点带面，先易后难，积极开展改革创新和试点示范。要加快编制京津冀“13五”规划和有关专项规划，发挥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工作的引领指导作用。郭金龙、王勇、徐匡迪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市政府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学习扩大会，集体观看中央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电视专题片《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正风肃纪纪实，开始3年30专题教育第二个专题的学习研讨。市委书记郭金龙、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市政协主席吉林参加学习。专题片由承诺与期盼、正风肃纪、狠抓节点、党风正、民风淳四级组成，以大量详实的第一手材料，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制定贯彻八项规定、以上率下、狠抓作风建设的历程和成效。 专题片带领大家重温了我们党建党90多年来经历的艰苦岁月，回顾了党的3大纪律、8项注意帖的纪律，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运用纪实手法还原披露了违反8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件细节，将大家带入众多第一现场，听取案件当事人的痛悟和反思，案件剖析深刻，发人深省。在近百位受访者中，还有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领导、纪检监察干部、专家学者、举报人、暗访记者、会所服务员等，从不同侧面和多元视角，全景式呈现了中央8项规定实施以来党风政风改进、社风民风转变的重大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央以钉钉子精神坚决整肃四风、推进作风建设的坚定决心，同时也警示全党同志，党的作风体现着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作风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市委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参加学习。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昨天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副主任刘新成分别主持全体会议。上午的全体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伟代表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所做的关于检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了全体会议审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的说明及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体办审议情况的报告。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代表就上述议题进行了充分审议。下午的全体会议表决批准了北京市2014年市级决算，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决定了市两院提请的人事任免事项。杜德印讲话说，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首都未来发展要纳入到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格局中统筹谋划，深入贯彻市委全会精神，全面深刻理解国家战略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推动协同发展的自觉性。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履行职能，保证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保证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依法有序进入国家决策，保证政府依法行政，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和合法权益，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民主法治保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牛友成、柳继刚、李昭林、庞龙、孙康林，秘书长赵毅出席，副市长陈刚列席全体会议。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7月21号到24号，市政协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委员暑期读书班，市政协主席吉林讲话。吉林对委员们提出了殷切希望，大家要深入学习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市委11届7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决策部署，积极为首都协商民主建设献计出力，使政协工作与中央市委要求保持一致，成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首都可持续发展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实践者。委员们要以饱满的热情参与各项学习交流和参观考察活动，认真学习，积极建言，增进友谊，为首都各项事业增合力、添助力。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北京市和河北省昨天联合召开会议，共同启动互派挂职干部工作。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姜志刚，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梁田庚出席会议。姜志刚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必须胸怀全局，放眼长远，以互利共赢的理念谋划挂职工作。各位挂职干部要以时不我待的劲头落实挂职任务，勤勉工作，努力促进原单位和挂职单位之间的互动交流，不断推动两地协同发展重点项目落实和干部人才融合。同时要在工作中努力探索经济两地交流合作的新平台、新项目、新模式， 不断将协同发展引向深入。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为推进经济两地全方位、多层次、常态化、高效率的协作，经济两地围绕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聚焦重点部门、重点地区、重点领域，昨天正式启动了互派干部挂职工作。北京选派100名干部赴河北，河北选派100名干部来北京，即日到岗工作。这是近年来京津两地规模最大、层次最全的一次挂职干部选派。根据组织部门的方案，挂职工作暂定连续开展五年，每年轮换一次。这次挂职安排的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聚焦重点部门，着眼于改革发展、交通、环保、科技、水务、农业、园林、商务、旅游、国资、规划等领域互派挂职干部；二是聚焦重点地区，从疏解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任务较重、有重点合作项目、地域相邻的区县市互派挂职干部，如北京的西城、海淀、门头沟、房山、通州、大兴，河北的承德、张家口、唐山、廊坊、保定等；三是聚焦专业技术人才合作交流，遴选重点行业，互派专家或组团挂职，促进联合攻关和行业项目深度合作。 截止到6月30号，京津冀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实施一年，本市有8600家进出口企业享受到这项政策所带来的实惠。北京海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了相关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瑞钢联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专营进口铁矿石的大型企业。京津冀区域通关一体化实施后，海关对企业报关审核的效率提高了不少。公司财务总监巩红这一点体会很深。 首先是在单据传递上、审批手续上、在这个转运上，速度呢和效率都有大的提升。 按照原来的报关流程，从申报到海关最后放行，一般需要4到5天时间。 地方的海关它的政策执行的流程上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差异，导致在这个传递的过程中呢，总会有一些反复或者是耽误，传到了可能也不能直装，其实就是一个人为的浪费，你就得卸下来在海关堆存，然后再装上去。 京津冀通关一体化实施后，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北京海关副关长冉辉说， 三个关之间对这个商品相关的认定呢保持一致，不会因为关区的这个差异而导致不同，提高了企业的这个货物的通关效率，时间从5天缩到2天，甚至更短，能够做到当日申报、当日放行。 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李海莲认为， 对于区域内的贸易的增长和产业结构布局，应该讲是有利的，提升政府服务企业、服务市场的水平。它对于保证市场贸易还有这个经济的这种安全和有序的发展也是很有利的。 北京海关副关长冉辉说，海关总署已经启动长江经济带、广东地区海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东北地区海关的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并将推动区域之间的一体化联动。 据北京日报报道，京津冀地区又将有2条城际铁路开始建设。昨天，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网站上连续发布了京滨城际铁路、京唐城际铁路的首轮环评公告，2条城际铁路的走向也有了大致的眉目。根据环评公告，初步计划这2条城际铁路都会途经河北廊坊、天津宝坻。北京到宝坻段大约80公里的区间也成为2条城际铁路的共用线路。据了解，这2条线路都计划在今年年内开工建设。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教育考试院了解到，高招本科2批录取志愿征集将在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进行。本次进行补录的招生学校共计181所，招生计划为1949人，其中文史类招生计划890人，理工类招生计划1059人，本科2批线上没有被录取考生都可以参加。北京城市学院是征集志愿大户，达到418人。考生需要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了解本科2批学校招生计划未完成情况，并按时补报志愿。本次征集志愿录取工作将在明天进行。本次征集志愿录取工作结束后，如果还有学校招生计划没有完成，考试院将根据具体情况，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继续公布相关工作安排，请有关考生随时关注。 目前本市仍然有一成多的患者在危急时刻不能叫到急救车，今后本市将建统一的院前医疗急救指挥调度平台，统一调度120和999两大急救网络资源，使紧缺的院前急救资源得到充分的有效利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对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进行了一审。目前国际上发达国家城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呼叫满足率都在95%以上，而去年本市的呼叫满足率仅达到了87.13%。本市院前医疗急救网络由120和999两个系统构成，导致了急救网络重复布局和布局不足同时存在。对此，本市今后将建立统一调度机构，公众的叫车电话将接入同一个调度系统，由平台统一分派急救车，届时将统一包括价格在内的服务标准、网点的规划布局、监督管理等内容。条例草案还明确，救护车就近送医的同时也要兼顾患者意愿，救护车不得因钱延误救治，院前急救医疗费纳入医保报销，因避让救护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社会车辆免予行政处罚，恶意索赔施救者，患者将担责。本市将公布院前急救举报电话，拒收极危重患者医院最高罚50,000，黑车救护车转运病患最高罚100,000，救护车公车私用可罚30,000，阻碍救护车通行可追刑责等规定。同时，急救从业人员的工资待遇也将提高。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市住保办了解到，截至六月底，本市保障房新开工6.7万套，完成全年建设筹集任务的64%，竣工5.4万套，完成年度竣工任务的68%。保障房新开工量、竣工量都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分配方面，全市累计启动各类保障房分配2.3万套。截至目前，房山、顺义、昌平、延庆、平谷五个区县已经基本完成轮候家庭房源对接。自住房方面，从政策出台截止到今年六月底，全市共入市58个自住房项目，提供房源3万多套，销售2.9万套。上半年，21个棚户区改造定向安置房项目纳入2015年保障性住房开工计划，涉及房源约1.5万套。 第四届动漫北京活动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去年北京动漫游戏产业实现销售收入372亿元，占到全国总量的1/3以上，相当于去年全国的电影票房收入。今年上半年，本市的动漫游戏产业依然保持了高速发展的态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曹丽的报道。 在372亿大蛋糕中，99%的收入来自游戏，而这其中手机端带来的游戏收入增长最快，超过100亿元。来自北京市文化局的数据显示，北京地区每天有近1000万人坐地铁出行，平均时间是52分钟，其中约有800万人使用智能手机，而人们在地铁上用智能手机玩游戏的时间占到43%。现在北京几乎每天都有一家动漫游戏产业公司注册成立，他们代表着北京动漫游戏产业不断有新鲜血液补充进来。但是另外一个趋势也值得注意，那就是目前北京排名前5的动漫游戏平台已经占据超过70%的市场份额，将来的行业资本会越来越集中到大企业中。同时，北京正由动漫游戏产业的研发型地区向运营型地区转换，这就意味着北京会吸引聚集越来越多的动漫游戏产业的优质资源。 今年上半年，京城新车销售出现同比负增长13%的降幅，尤其是进口车同比下降39个百分点，交易惨淡。业内人士分析，车市需求疲弱是主要因素。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在位于东五环的一家雷克萨斯 4S 店，销售李先生给记者介绍这一款这个月刚刚降价的车型。 NS 来说之前是没有优惠的，现在近期开始确实是有优惠。 能优惠多少？ 现金优惠5000。 现金优惠5000。 对，混合动力的能优惠14000。 混合动力那款是优惠14000。是什么时候开始做优惠啊？ 就这月初刚开始。 在一家奔驰 4S 店，有一款车型这个月初比以前增加了3万元优惠。 这款是98000。 那优惠多少钱呢？现在 13万的现金，完送您1万装饰，原来也就12。 什么时候开始优惠这么厉害的？ 7月份是淡季，冲量。 这种优惠加大不只体现在进口车上，合资车方面，东五环一家一汽马自达店这个月初也在促销，而且这个店只剩下耿先生一名销售。 24万3000八。 优惠完了是20万。 对， 就您一个销售吧，现在。 对，没什么客户不挣钱，谁还干？原来一个月百十辆车。 百十辆，现在呢？ 现在50左右。 嘉峪村汽车市场副总经理严景辉分析说，今年上半年京城新车销售同比负增长 13%， 降幅高于全国14%，进口车增速同比回落39%。他认为综合因素叠加导致上半年京城车市需求疲弱，交易下行趋势明显。 目前进行的反腐防贪这项工作呢，对于公关型和张扬性消费给予了极大抑制，同时呢，股市这种投资使得这个财富效应性的这种购车呢减少。那么另外呢，就是外地呢，无论是车源还是价格都有所改善，大多数都是利空的因素，整个的一个叠加造成了需求疲弱，使得我们的销量下降，库存增加。 新闻广播消息，连日的阴雨笼罩后，京城将在今天上午迎来晴天。这周双休日预报还是有雷阵雨天气，不过周六的降雨形势要弱一些，白天是晴转阴的天气。西部和北部山区有雷阵雨，本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的可能性不大，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外出游玩。周日的天气形势更有利于降雨的形成。目前来看，周日白天大部分时间都有可能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周末两天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在33摄氏度左右，尤其是中午前后天气比较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1，接下来请听简讯。记者从市市政市容委了解到，近日长安街护栏更换工作启动，复兴门到建国门之间的人行道护栏将由现在的白色更换为金色，与金水桥前的护栏在颜色上保持统一。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路政局了解到，7月23号0点开始，人民大会堂西侧南侧道路进行养护施工，同时对长安街石板道进行修整，整个工程预计7月31号完工。 每年暑期，哈尔滨都是北京居民热衷的旅游目的地。北京铁路局今年暑运期间增开两趟北京到哈尔滨的动车组列车，旅客可以在夜间乘坐动4609次和动4607次列车，第二天早晨到达冰城哈尔滨。 尽管刚刚进入暑期，同仁医院验光配镜中心日均验光量已经突破1000大关。为了更好的方便前来验光配镜的患者，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与验光配镜中心采取联动机制，增设屈光专台和号源，增设晚间门诊服务患者。 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北京警方近日一举打掉以岳某某为首的特大吸贩毒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收缴各类毒品共计4190克。 肖英现任北京华冠商业经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作为华冠的带头人，他坚持靠诚信渡难关解难题，以诚信赢顾客聚人气，用诚信谋发展促发展，带领北京华冠商业越做越好，越做越强。今天8点钟播出的资讯早八点节目将会播出第5届全国道德模范北京候选人肖英的事迹报道，敬请收听。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艳、秦倩，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8摄氏度。具体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阴，傍晚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真正的成就不只是个人的成功，而是能为世界带来多少改变。沃尔沃全新 XC90 集88年安全传奇与北欧设计之大成，以人性化尊贵驾乘体验缔造智能互联汽车新典范。沃尔沃全新 XC90 耀目登场，大气新城，境界新生。贵宾热线400-678-1200。 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路中间建砖墙堵路，居民出行望路兴叹；暴雨导致路段积水，车辆涉水损坏，责任谁承担？好，下面来听详细报道。家住丰台区草桥的陈先生给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在草桥东路18号院与20号院之间，原本有一条东西向的宽敞道路，但是在十几年前，道路中间被建起了一排砖墙，致使过往车辆无法通行。如今这条断头路竟然变成了收费停车场，那么这条路为什么成了断头路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的报道。 在草桥东路18号院与20号院之间有一个停车场，停车场的东头是一面高约3米、宽10几米的砖墙。陈先生告诉记者， 他把路变成停车场了，就一墙之隔，对面就是跟这马路一边宽一条马路，那北面你走过来，你看多远距离，南面横向也没有马路，特别绕的厉害。 陈先生说，如果想到达墙的另一侧，需要沿草桥东路往北绕行镇国寺北街，或往南绕行角门路。据记者步行测算，绕行大约需要花费近20分钟的路。而在墙的另一侧有一个幼儿园，不少家长正在门口等孩子放学。提起这条路，当地的居民都有话要说。 站在公共的利益上考虑，他是早该拆的。 哪个呢？要便于接孩子，个人的轿车我的上班都方便。 据了解，这里分布有多个住宅小区，道路交通压力本身就大。那么为何会存在这条断头路呢？记者联系到草桥村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咱们这头小区是先建的，他们那头正在建小区吧，施工，我们头老走大车，所以是封上这条路的。 没说什么时候拆是吧？ 没有具体的时间。 这边是属于市政路吗？ 不是市政路，是村建路。 小区已建成多年，而墙依然堵路，居民只好望路兴叹。对于草桥村将这段断头路改造成停车场，记者通过丰台区市政交通科并没有查到相关备案信息。 因为我在地图上看是没有，等于也没有路名这块。 对此，资深物业律师包华分析， 路网的规划里边涉及到这条路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应该把它分开。第二个，原来本身也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墙的话，那么这个墙其实也应该拿掉。停车场是需要的，关键是停车场需要的情况下应该在哪建，哪些地方是不涉及到路网循环，但是依然能够提供停车服务的，不是说我就给你把车位给你弄上，然后路就不通了。 耿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说， 星期日的时候我们去了昌平的那个八达岭的奥特莱斯，那天下了特别大的一个暴雨，然后我自己淋着雨我去停车场把车开出来，然后去接我的老婆，在回来的那个出来停车场那个路上，我认为还是在他们那里边，然后我的车被那个水给淹了，那个大概能没到车轱辘那儿，然后当时那个车就熄火了，然后我们三个就下来了。当时就是那个所有的路段也没有封堵，也没有暴雨，这个地方非常的深，然后这个事情我觉得他们那个奥特莱斯是有一定责任的，他们说这个事情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觉得是在他们停车场上发生的事，他们说是在停车场外边，但是我认为是在停车场里边，而且路况也没有一点点标识。 热线编辑拨打了八达岭奥特莱斯客服电话咨询这条路是否属于奥特莱斯管理，工作人员说， 一共分三个区，从停车场出来，从一个区去另外一个区的话，那个路是属于你们奥莱的吗？ 那个应该是不归我们，坑曼那条路，那个路 F 口那块，那是村庄村的吧，我也说不好。 随后热线编辑联系了八达岭奥特莱斯物业管理人员， 这路是属于奥莱的吗？ 这我也清楚，你别给我打电话了，好吧。 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张金鹏认为， 路是属于哪块来管理的，这条路应该属于哪块管，这个需要查，它的车辆涉水跟这坑洼路是不是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是未必的，因为他作为一个成年人或者是作为一个驾照的人，当前面的路况积水的情况下，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他应当是停车查明情况之后然后再通过，即使路上有坑，道交法规定的法律义务上来讲也是应该由驾驶员来提醒他具有这个注意的义务，所以说他来讲说是因为奥特莱斯也好还是这个路的管理者也好，因为有过错造成的涉水，目前来看的话证据不足。 不过张金鹏律师解释，根据具体情况不同，如果由于道路设计管理方等的过错，他们也需要承担责任。 拿这个车辆涉水来讲啊，或者是道路的建设者或者是他的设计者，在设计这条路的时候就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排水，或者是它的规范来讲，道路设计的规范不符合国家的规定，而造成这个道路积水，使这个车辆因为涉水 它造成了损失。那么道路的管理者或者是它的建设者或者是施工者甚至它的设计者也可能来讲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综合的情况呢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蔡和轩，主持人美哲，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2015工行快乐游乐季开幕了，集